第69集，急诊科的诊室里，几个医学院的女生坐在里面，一边说一边抹眼泪。赵斌从他们的话里慢慢拼凑出病情的经过。病人从5年前就开始出现乏力浮肿的症状，当时他才上高中，这些症状没有引起重视，父母甚至认为他提出自己有些虚胖是过度关注外表，在学习上分心了。至于乏力，只要稳住成绩，体育差一点也没什么。高中就这样过去了。到大学时候，他经常起床时候脸看起来有些肿，他自嘲是长胖了，又长时间不运动，越胖越不爱动，还经常跟着班上其他人一起尝试健身，但终究坚持不下来。这件事还被班里一些人嘲笑过。1个多月以前，正是学校准备新年晚会的时候，病人参加了学生会，在这个时候最为忙碌，不仅要保证新年晚会各项准备到位，还要兼顾自己的学习。 我那时候还说过他， 一个女生哭了出来。 我说他又胖又懒，他跟我说他累得不行了，我以为他是装的，不想做事儿。我就说这么点事儿，你怎么还偷懒呀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 他捂住脸，声音都是颤抖的。 是不是我这样劳累诱发他的病情加重了？那段时间真的很累。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其他的女生无力地拍着他的肩膀想要安慰他，却只能苍白地说出： 谁又能在事前知道？ 赵斌倒了一杯水给他，只淡淡地说： 不要在这个时候想这么多了，你同学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谁又能事先知道呢？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我们是通过手机找你们过来，你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详细的把病史告诉我，还有通知辅导员，通知家属。 女生们走之前和赵斌去抢救室看病人，他现在的状况很不好，意识还没有恢复，抢救的目标还是维持生命。血的结果回来，肌酐、尿素氮都报了危机值，肾内科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4期，也就是尿毒症期，现在的状况必须透析治疗。在家属不在、病人意识障碍的情况下，只能等辅导员到场，透析完了也要转监护室治疗。在抢救室外面的走廊里，女生们泣不成声。很多事在事前不知道结果，但当结果到来之时，无知并不能冲淡负罪感。赵斌疲惫地回到家时，桌上摆着热好的饭菜，罗明瑶正在厨房里打电话，屋子里是饭菜的香气，空调的温度正合适，他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。赵斌换了鞋，脱下外套挂起来，在厨房门口听了一下，罗明瑶大概是在给父母打电话，于是他转到去卫生间洗了个手。回到厨房，罗明瑶都还在打电话，什么事儿说了这么久？赵斌有些不满地悄声走过去，在他脸上印了一吻。罗明瑶脸顿时通红，打电话的语气都结巴了起来。 你们吃饭吧， 我知道了。 说完急匆匆挂了电话，像后面有谁追着他一样。赵斌抱着手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笑。罗明瑶气鼓鼓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开电饭煲盛饭。赵斌看他闹小脾气的样子也很新鲜，忍不住笑着过去，从背后把人抱住，头放在罗明瑶肩上。 生气了？哎，我错了好吗？ 罗明瑶一下子就软了，脸上表情也绷不住柔软了下来，声音里有点撒娇的意味。 没生气，我就是和我爸妈打电话呢。 赵斌侧头在他脖子上亲了一下，直起身来问道： 说什么？家里人都好？没什么事吗？ 罗明瑶手上动作顿了顿，摇摇头说： 没说什么，他们就是打电话关心关心我。 赵斌不疑有他，接过他手里的饭碗，端到外面饭桌上，给罗明瑶拉开椅子，让他坐下。两个人一边吃饭，一边聊了聊今天各自的事。罗明瑶一天基本就待在家里，只出去买了一趟菜。赵斌倒是说起肾衰病人的事，两个人都颇多唏嘘。 他肾衰的原因是什么呢？ 赵斌摇了摇头， 不清楚，肾内科的来会诊，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楚原因，只能够进一步检查，一边救命一边找病因。他同学倒是说他脸上容易长斑，晒了太阳就会长，但是都是小片状的斑点，不太典型。血压在我那里测是高的，但到底是高血压引起的肾功能异常，还是肾功能导致的血压高，现在没有线索。肾内科老总说不排除红斑狼疮、高血压、肾炎这些，就有全面筛查来看，自身免疫的一套都要做，如果后面情况允许，可能需要做肾穿。 哦， 罗明瑶一边听一边点头，跟听讲的学生一样。赵斌忍不住伸手戳了戳他的脑袋，罗明瑶捂着脑袋看他，又茫然又不敢气的样子。桌上的手机响了一声，罗明瑶放下手去拿手机，打开手机发现是妈妈发来的微信，她赶紧点进去看，猝不及防的聊天界面上加载出一张女孩子的照片，吓得她手一抖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罗明瑶匆忙瞥了一眼照片下面妈妈发的一段语音，决定暂时不要听，等明天赵斌不在的时候再说。他按了锁屏，把手机扔在一旁，手机却不争气的又震动了好几次。他盯着手机看了看，又看了一眼赵斌。赵斌不知道罗明瑶的纠结，这时候看他犹豫的样子，想起他以前总是恭恭敬敬的跟自己说话的样子，心里有些难受。他最担心的就是罗明瑶对他感情的这一点不对等。赵斌调整调整语气，轻松地说， 我这又没规矩说饭桌上不能玩手机，怎么着还怕我管你啊？ 罗明瑶赶紧摇摇头，像拿着定时炸弹一样心惊胆战地把手机拿到桌子下面去看，微信上还是一串串的语音，他心里差不多知道是什么内容，今天父母的电话说的就是这些事儿，因此他才不敢在这时候听。他往下拉，到最后罗妈妈终于发了一条文字，还是从哪里转发来的。 身高1.6米， C 大毕业的，去年开始工作，单位在 C 市，平时喜欢。 罗明瑶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父母春节说的要给他相亲，现在是很认真地来了。手机又响了一声，发来一个名片推荐，应该就是那个女孩的微信。她的手指在名片上停了很久，最终点了进去，发送了好友请求。罗明瑶躲躲闪闪的紧张样子，赵斌很容易就察觉到了。他不知道是不是罗明瑶家里有事，随口问了几句，但罗明瑶不愿意正面回答，他也不好说太多。吃过了饭，两个人收拾收拾，各自搬出电脑学习工作。赵斌年前收到医院的通知，要求近2年参加援藏的医务人员总结病例资料，准备编写一部高原常见病的书。赵斌过年期间打电话给顿珠，让他帮忙找急诊科他们经手过的病例，县医院那边相当热情，病案科最近帮他们传来了不少病例，现在还是统筹阶段，他就轻松地整理整理资料。罗明瑶就坐在桌子对面开着电脑，但没有看着电脑，他不停地刷手机，不知道给谁发消息，脸上表情很严肃。赵斌正准备第三次开口问他怎么了的时候，罗明瑶的电话响了起来。罗明瑶有些慌张地看过来，赵斌抬了抬眉头，直觉事情不太对劲儿。赵斌还没想明白，罗明瑶已经拿起电话去卧室里头接了，他只来得及听见他小心翼翼地压着声音。 喂，妈，我说你发消息就好了，干什么打电话呀？ 虽然偷听是不好的，赵斌还是忍不住装作上厕所的样子往卧室那边走去。罗明瑶背对着他，声音似乎放轻松了。 是你啊，茂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以为是我妈打的电话呢。 赵斌也轻松地去上厕所了。徐茂华他之前听罗明瑶说过是高中同学。